吃得下的早已吃光，很用力谈笑比哭还绝望，怎么爱得到打扰，我以为痛苦可以分散，于是我忙到不能再忙，忙到忘记了洗掉你所有断续，一字一把打在我脸上，思念太猖狂，一个人不放，一想起你忙碌的生活变得空荡荡，对心事说谎，把你想到多么的不堪，伟大的你还想我怎样？ 释放只有投降。